想自我释放啊，就是说他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会他的心里面就会另外有一方的声音，然后讲说，哎呀，其实这件事情做也不一定比较快乐啊，然后就他有一个念头，以后就有另外一个念头拼命挑他毛病，然后他要水瓶座，然后那个念头方拼命挑他毛病，就我的学生里面还有助教里面这种人蛮多的，就是这样子，每一个作为你要把它变成你的行为的时候，你都不断在自己搞破坏，就对自己辩论自己这样子。我说那个，我那就是什么，像我会骂助教说你这人，哇，我会给助教乱取外号，像那位助教我给他取外号就鬼打墙，就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也是这种人，就鬼打墙，就是用辩论的方法不断自我否定，然后变成做什么事情都自己把自己搞得好像很没力这样子。那如果你是活在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模式，或者是我们常常说的辩论有很多种方法，那是庄子课的，所以我现在讲的比较快，因为各位同学请踊跃支持庄子课的这个试听活动之类的啊，谢谢。那那个就还有就是，所以什么事情都想要问为什么，一定要追本溯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为什么问多其实你只是在找人家问毛，只是在找茬，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在那种互相否定来否定去，然后实际上你又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你否定别人能够得到奖金100万的话，那你尽量否定嘛。可是问题又没有，所以就是在那种无端的否定里面，变成说你浪费了很多生命，而这些东西都是至为伤肝的啊，至为伤肝。就只要你记得贵若出去行医，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好辩之辈，他的肝你不要管他，不要管他，因为大概是救不回来了。所以这一点同学一定要记得。那有些其他理论基础我们在中医基础课上过的啊，所以那其他同学就慢慢在问已经听过的同学或者怎么样吧啊。所以要保肝啊，心理上面是很重要。刚刚幸好有同学跟我问，我才想到说，哎，我忘记讲辩论了。其实也不是忘记啊，中医基础班都教过了。那这也只是顺便提到，因为不要说以为学了一个什么柴胡汤或者柴胡桂枝干姜汤或者什么逍遥散，你就觉得我的肝有救了。有些人的肝就是没有办法有救的了，那个是个性决定一切啊，什么东西。然后呢，再来柴胡只是柴胡甘草汤，这个东西也是很麻烦啦。我先把这件事情跟各位讲一下，就柴胡只是芍药甘草汤是四味药啊，这四味药形成的方子呢，在宋本的伤寒论里面呢，这个方不叫这个名字，这个方子叫做四逆散。然后这个四逆散呢，就是把他说把这四种药啊搓成粉，然后怎么喝下去，然后治疗手脚冰冷。那当我们看到桂林本的时候，就会哑然失笑，因为桂林本的这个四逆散就是四逆汤的方子做成散剂。那这样子很有道理，对，四逆汤附子、干姜啊、人参跟甘草，就是暖手脚，就很容易很通畅嘛，就是很容易理解，就是做成散剂，让它效果怎么样，就是清药，然后当做平常在吃的家庭常备药这样子。可是啊，因为宋本可能是因为这个错解，变成说这个药方啊，在宋本里面是治疗手脚冰冷去，然后呢，历代医家呢就为了这一块地方发了狂的要帮他合理化。那这个合理化结果就是说啊，这个是代表这个人的肝胆气机不利啊，所以气不通畅，所以要疏肝啊，然后通气啊，破气啊，然后这个人的气才能够通畅，然后手脚就不冷了。但是这个东西的手脚冷呢，一定知道这不是真正的这个阳虚的手脚冷啊，不是这个阳气不足的，是肝胆气机不利的手脚冷等等等等，讲一大堆。那当然讲的也是很合理啦，就是100个病人里面会有一两个他的手脚冷可能是肝胆气机不利吧，就是那种命中率很超低的药，因为它放错地方了嘛，就是变成一个错解，那是一个错解的部分。那不过说到这一点，肝胆气机不利就要跟同学讲，就像我们在教那个父亲煮的那个五十煎的那个方子的时候，当然后来有同学纠正我说，老师啊，五十煎的话这东西是有关系到伤科的，有的时候是骨头什么是要做一点调整的，绝不是说你光是吃那副药是可以一定摆平的。那我非常感谢同学帮我们补充这件事情哦。那但是呢，父亲煮的这个方里面有一部分的方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啊没有事是全身都在痛，就是手啊脚啊那里没无处不痛，那通常是肝， 有问题，然后他的肝不舒，所以全身的气都不通。所以古时候的住家在注解这个错简的这个四逆散的时候，的确是发展出一些有意义而且有事实根据的说法。所以那种全身上下都痛的病其实是治肝啊，是比较有效。因为有一次我有一个感冒，就感冒到后来就觉得哇，全身上下都这样子，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酸痛刺痛的，那脉也不是麻麻汤的脉，甚至已经感冒都治好，全身还在痛。那我这样子痛了好难过，然后心情很不好。然后有一天就想到这件事，就家里面有一个罐逍遥散，加味逍遥散，就这样吃，就真的是一刻下去就不痛一点点，两刻下去更不痛一点点，就像一个早上这样一条一条一点点吃，然后好像吃了几条之后就完全不痛了。哦，真的会有这样的怪现象，就是肝胆如果通畅的时候啊，就肝胆如果真的气不通的时候，全身的气都跟着不通，因为肝主疏泄，对不对？这个肺主肃降，就是疏泄这件事情如果不好的话，人的气脉是会不通畅的。那这个柴胡只是烧肝煲汤，我也不是要跟同学多用功的来讲啊，我只是要跟同学说啊，这个地方讲小柴胡汤、柴胡桂枝干姜汤，到柴胡只是烧肝煲汤的时候，都还有甘草。那到了大柴胡汤，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开始没有甘草了。而这个事情是关系到我们要如何认识甘草这个药的一个事情了。就是我大概这样讲，柴胡只是芍药甘草汤比较在处理的东西是什么呢？因为如果照桂林本有直接定义，就这个人胆气不降，那么我们在从前学一个中医基础的身体观的时候，不是认为说肝胆之气其实跟我们这个三焦之气是有点好像相通的，对不对？那命门的这个主轴的这个命门火沿着督脉，沿着足太阳膀胱经上来，这是一条主轴。那就我们在太阳篇的时候就特别提这个主轴关系到我们人的很多水代谢，对不对？水的循环。那另外一个主轴呢，就是命门会有分支变成三焦，对不对？很多这个好像小的水管有蒸汽这样的上来，然后这些三焦到最后会流到我们的肺。我们肺有一个肺这个地方的能量，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宗气，对不对？就是胸中大气。那这些从三焦上来的能量呢啊，到了肺这边汇整在一起之后呢，所以肺这个地方膻中穴才称为气海，对不对？那这个气海的气呢，它这个肺又是主肃降，这边肝胆是往上开的，对不对？然后肺是主肃降，然后这个它会从这个地方慢慢沿着身体降下来，然后下来下来下来，沿着腿降下来。这个气肃降下来的路，我们中医称过什么？称作气街，有没有听过啊？气的街道啊。也就是当我们说胆气不降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从这里升上来，从这里降下去的这一条路不通。那同样是类似的东西啊，大柴胡汤也用，而这个柴胡只是芍药甘草汤也用，可是只因为它一个有甘草一个没有甘草，所治的主症就完全不一样。就是当你有甘草在的时候啊，我们说人体如果是一个斜侧面的人啊，他的肝胆之气这样上来，对不对？汇流于胸中大气，然后再从身体前侧沿着大腿这个前内侧这样下去，这个气节，这东西好像有一个这样的循环的动作，对不对？那你用了这个甘草当一个中心轴，好像那个杠杆的施力点，那个柴胡呢能够帮你把肝胆之气翘上去，然后枳实能够帮你把肺之气翘下来。就是这个汤里面同时有升体药跟降药，可是这升体药跟降药就形成一个一体的结构。然后那至于芍药，你说它是养肝疏肝也对，你说在脾胃区块帮忙这个气能够收纳下来也对，所以芍药在这里是一个很松脾胃，所以那个松脾胃同时可以疏到肝，也能够让脾胃的收纳变强，啊，所以是一个双向双方面都两个区块都会有用的是芍药。那这么一来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东西的主症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十支五条啊， 这一条就好像是桂林湖本独有的条哦，宋本是没有这一条的。十至五条他说呀，本太阳内归节转入少阳者，邪下应啊，对，我看错条啊，对不起，少阳病气上逆，就是得少阳病的那个时候，往来还是或者嘴巴堵着少阳病，你觉得气好像塞到胸口一样啊、哦，就是这个气塞到胸口，然后邪下痛得很厉害，甚至会吐。他说这个东西是胆气不降，就这条路不通。就是胆气并不是只上来就好，如果你上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个肝胆这个三焦不通，像那个小柴胡汤症，对不对？它会直接在这里就阻碍到你的消化机能，所以会想呕啊或怎么样。可是这个是同样是一个少阳病的结果，可是它感觉是你的胸口塞塞的。那如果你少阳病会少阳到胸口发塞的话，这个就已经不是小柴胡汤症了，而是这个东西代表你的胆气上来，气接下去那一条路不通畅了，所以要用杠杆的方法把它撬下去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用这个汤作用这件事情，所以啊，它就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到说，像泻心汤跟栀子都是汤，对不对？就是一个作用点不一样，就要用不同的方子。像这个也是一样，看起来像少阳症，可是它的这个作用点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就知道他这个气不顺的情况跟小柴胡汤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这个方剂呢也不太会用到，只是跟各位同学分享这个方剂所涵盖到的那个本草的观点跟这个身体观。但是我这个地方要快点带过去，不然的话我讲到大柴胡汤的时候你们都忘记这个方了，所以要一起讲。那再来风病啊，五至五十一条，这个也不是很重要，但是不是不重要了，当你病这个病的时候什么都很重要啊。我只是在教书上来讲，觉得说好像不用那么急着叫你什么都会这样子。那他说呀，风病啊，他说风病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感冒哦，是一个人啊吹风吹太多，那风这个东西都会跟你的肝胆经同气相合，就是酒液啊，跟你的肝胆经同气相求，以至于风病特别会跟肝胆经的能量混合在一起啊，就是吹到风。他说如果风吹进来跟你的肝混到一起的话，他会头痛多汗怕风，然后腋下痛不可转侧啊，然后脉浮弦而说，他的这个风弦干扰到你的肝，要用小柴胡汤。他说但是呢，如果这个肝里面的风弦呢，它开始流到腑，因为肝是脏，胆是腑，对不对？肝胆相照，它彼此要照对方的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对不起了，没错字了。它这个，他说如果流到胆腑，就胆受风会怎么样？胆风的话是口苦、呕逆、腹胀，因为胆其实跟人的消化很有关系哦。所以胆受风的时候，人的很多消化机能就会乱掉。然后什么善太息，就记得啊，每天肚子胀胀，然后这样子。唉，就你这样子才觉得比较舒服，就是有风邪塞到胆的时候会这个样子，唉，对不对？就像黄帝内经讲什么肝经如何受风，为什么会食增女子，对不对？男人会不喜欢女人，就是什么肝经受风，所以性器官的那个机能会被干扰到，是不是？就是都有很多很多这种身体观存在里面的。那这个，所以如果你每天呢恶心的，口苦口苦的，肚子沙发胀发胀的，然后呢每天那边就好像，你知道这东西不一定是心情，你知道当我们唉，你说有没有这种快感的，对不对？那个消化道都塞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挨一下比较舒服吗？所以这个东西当然这个地方就跟这个大柴胡汤有一个衔接点，就是只吃芍药这几味药其实会作用到胆腑啊。因为这东西是这样子，你说少阳区块的时候，这个末往区块是一个系统，对不对？可是胆腑这个中正之官，这个中立国，它没有住在末往区块，末往区块是胆经，那胆腑是靠在胃旁边的，十二指肠旁边的，所以它是住在这个中焦土的位置，所以要作用在胆腑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开药要开那种阳明太阴之类的系统的药，才比较能够作用在这个胆腑，就是那一颗胆是在阳明跟太阴的区块里面啊、哦，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思考，才能够把这些思考我们现在脑子里面融会贯通一下，那我们再去看大柴胡汤的结构，这样比较有意义。那大柴胡汤就好多条啊、哦，不过 因为比较少用，我比较少用这个方子，所以我可能会讲的稍微省略一点，大家知道就好了。那个大肠文堂第一个70、75条不是那么难理解的。70、75条这个地方，他说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啊，已经传了好久了，然后呢又有这种庸医帮你下泻药，下了好几次，然后过了4、5天啊，柴胡人正人在者，先于小柴胡汤啊。那先给他喝小柴胡汤，因为本来就是如果不管你怎么乱搞，如果这个症都还原成少阳症，那就还是用少阳的方，这是一个基本的。但是就后面讲到说，如果你的情况变成说呕不止、心下急、郁郁为烦者啊，为胃解，这个东西是他是在说啊，你的这个当你的病邪不只是少阳经而带到胆腑的时候啊，你很可能你的这个排便机能什么都会有问题。所以呢，那但是大柴胡汤在这一条里面的主症就是比小柴胡汤更激烈。比如说小柴胡汤的主症是想要吐，对不对？可是柴大柴胡汤是什么？呕不止，就是一直吐个不停。那这个小柴胡汤是什么？默默不欲食，对不对？那它是心下急，就是胃里面是哇塞塞的，塞得好紧，然后这样子闷在那边烦。也就是小柴胡汤的那个郁呕跟默默不欲食饮的不欲饮食的这两条，它加强版啊，就像它夸张成这样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它是胆腑的问题。那这个胆腑有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拿这个柴胡汤的结构跟承气汤的结构合并在一起。那你看哦，这地方柴胡黄芩老朋友，对不对？芍药在这里就是说呀，如果要让这个肝胆的这个郁闷比较舒缓的话，在这个问题是在腹腔的话，芍药比较会有用啊，就是帮忙它这个放松这个腹腔。那这个半夏跟小柴胡汤一样，生姜5两，就是生姜，小柴胡汤生姜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它的生姜5两的话，好像更加的，因为生姜是随着这个人的呕可以加多，就是当你只有水冲下来的话，姜把那个打下去，所以随着呕吐的变多，生姜可以加量啊。等到你将来在杂病的部分看到那个什么小半夏汤、小半夏茯苓汤，那个半夏跟生姜一起煮，那半夏生姜就用了很多，就真正治呕的时候，生姜的量是很重的。那大枣还是12枚啊，可是你看加了4颗枳实跟大黄2两，所以这地方加了枳实、大黄，对不对？跟芍药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小柴胡汤结构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它能够，这里你知道吗？没有甘草。没有甘草的时候它是呈现什么状态呢？没有甘草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把它解消掉，也就是金腑同志。什么叫金腑同志呢？就是没有甘草的时候，半夏啊还是一药两用，在止呕或者是祛痰都还有点用。但是呢，黄芩跟柴胡，柴胡会把黄芩拉一部分药性过来，然后把半夏拉一部分药性过来，所以小柴胡汤的这个疏三焦清胆经的这个效果还是会有。而另外一些药，什么大黄、枳实，这个还有芍药呢，就把这边的这个燥屎把它拉下去，直接干掉的大便往底下拉。所以就是说，一旦它拆掉的时候，这个它不是一个整体的运作，而是各做各的事。就这边输这个肝，这个少阳区块、少阳经的区块有柴胡啊、黄芩啊什么把它清掉，然后里面的这个大便拉不出来的这种东西，这个问题它是有便秘的，用枳实、大黄，这个还有这个芍药把它拉下去，啊，所以就是一旦脱掉了这个甘草的时候，这个汤整个结构就可以，一个汤里面有两个汤的方向性，就是甘草拔掉的话，那个汤的自由度会提高。那像大柴胡汤，其实是在临床用经方的人呢，用来处理胆结石常常用的方。因为有芍药会松掉的地方，让大黄啊什么枳实打一打就拉下来，所以那当然要让胆结石软化的话，就是还有芒硝，芒硝可以把 两种胆结石中的一种软化，因为胆结石有一种是那个矿物类的沉淀，有一种是脂肪类的沉淀，这两种用的药是不一样的。好像有矿物类的好像是用黄酮，然后脂肪类的好像是用鸡内金之类的，就是常用的十方的套方啦，就是加锌这种东西去化它。那当然网络上流传的那种苹果汁那个，如果有一天我要吃胆结石，我就喝苹果汁，我也不想喝大柴胡汤。就同样是要拉的，我很难过的话，我宁愿喝苹果汁。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喝过苹果汁了，我还蛮饥渴的啊。 老师， 原 用柠檬汁也可以做到。 哦、真的啊。 可是他们去检查化验结果，好像没有变小。 就是已经排一堆石子下来之后，可是他胆里面还是有石头 的。他们有就是有这样去检，就是说他们先记录，就是先去检查，然后再隔一个礼拜以后再去检查，啊，结果都还是有排，就是那个没有这些那些绿东西出来，可是并没有结论，并没有就是检验数据却没有出来，就并没有减少。 就他们还能够看到那个胆里面有一样多的石头堆在那了，那那个平白生出来的石头怎么是舍利子吗？ 不知道，然后就是说，因为有人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对，好像是多核心那样。 就是说，那个苹果跟那个跟这个什么柠檬是帮助胆结石一颗变两颗的药吗？那什么意思？就果然苹果不是好东西吗？哦，就是一般我们化胆结石，如果用金方的思考，就是用大柴胡汤。其实化胆结石，它就是要有柴胡、有芍药，还有几个软坚的药，它们是这个结构啦。枳实、芍药、柴胡，它一定要有的啦。但有这个结构的话，三味药都可以把胆结石拉下来。但你还可以用一些药帮忙让它更轻松啊。那至于说八支十四条啦，八支四十三条，我们快速看一下啊。那八支十四条，是他说。伤寒食欲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哦，这个很简单啊。八支十四条，这个热结在里，就是腹中有这种承气汤症的那种燥屎的状况，对不对？几天，所以大柴胡汤你要辨证，最好能够辨证这个人大便是几天都拉不出来的，这样比较安心吧，对不对？因为你既然用大黄枳实这种药，当然就是泻药嘛，当然是他要大便不痛才行。所以呢，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就是你里面有大便不通，然后又有少阳区块的病，往来寒热，那不是理所当然就两种都要治嘛，对不对？就给大柴胡汤。那所以这个是很单纯啊，就是大家一定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些主症，这两条的主症，大家就记得一下啊，什么时候用大柴胡汤要知道，就以这个不大便当做断定它的一个方法也可以。那当然少阳啊，脉一定会比较悬。那至于说四十三条这个啊。什么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不利者，太朝阳主之。这个就是宋本跟那个桂林本的不一样。宋本写呕吐而下利者，要大朝阳，所以就是历代儒家为了合理化这里去发疯了，你知道？那呕吐而发不出大便的，那用大朝阳那蛮对的、啊，对不对？所以这没有问题啊，因为那这个。汗发热汗出不解，它的病机已经是属于阳明了。那心下痞，因为你大便不通，热留在心里面，让胃在那边闷啊，热留在胃里面。然后呕吐而不利的话，呕吐是小柴胡到大柴胡汤那个共通的症状。可是它的这个胃气逆满，是因为它大便不通塞在那边，所以东西下不去。因此呢。你用黄芩呢，把这个上面的热能够清下来，然后芍药能够把它弄松点，总而言之加来加去就是用到一些大柴胡汤就对了啊。这些细节不要说了，总而言之就是也是又有阳明的病，然后又有少阳的特征，这样子，所以两种都要解。那就是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谈到胆腑，对不对？各位同学，大柴胡汤就是一个在处理胆腑的汤，就是当你那个病邪从它不只是在胆经，而且那个存在于肚子的这个胆也一起在病的时候，就会呈现成大柴胡汤症。如果用西医的说法，就是你会这样子吐或怎么样，那个都跟你的胆有关系的，就是胆汁的啊，那个什么分泌啊。但是我们感冒的时候，人如果到了少阳病在吐的时候，其实西医并不能给这个吐一个很好的解答，因为他并不认为这个东西是肝病或者胆病。可是在中医来讲的话，就是说一旦传到少阳， 那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肝胆虚块的一个事情。那至于说像太阳病有太阳病的吐啊，那个是另外的病机所形成的，那所以要参考别的辩证一点。那至于说90/90条，这个大概更不会遇到的了，我们就去看一眼。哦，90/90条好简单，就是治黄疸啊。各种黄疸的人啊，188页啊，他说诸黄腹痛而呕者，宜大柴胡汤。那这真简单啊，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黄疸，你又在肚子痛又在吐的话，那就大柴胡汤下去啊，就直接把这个黄疸的这个胆把它解决掉啊，就是胆腑把它清干净。那叫腹痛而呕者，不然就是别的药，就是要有辩证点啊，就是不是什么的，不是每一种都这样子做。还有那么多，你看这个阳陵病有那么多发黄，这两页187到188这些都是发黄，因为都是伴随着发高烧居多，所以我们放到阳陵病。那阳陵病有那么多不同的发黄，都有不同的药在做事情啊，所以就是同学，我们也不要说什么黄都是可以，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学了啊，等到你们家里面有人得了黄疸，对不对？你们在毛手毛脚的打开《伤寒杂病论》这里，然后再来翻来翻去，然后再打电话问一下助教什么的，可能还来得及吧。像刚刚下课的同学来跟我讨论比较高深的学理，然后那同学就给我比较严厉的话指责，我就说《伤寒论》是写给家庭主妇看的，你不要用那么高的智商来读它，就是书要这样写嘛，哦，三瓢胡椒两瓢盐，然后这样子做出来的浓汤就比较好吃。你真的不要去研究说为什么375度的烤盘烤出来的菜会比270度烤出来的好吃，这中间有什么化学变化不一样？家庭主妇的那种原则就是经验法则，你知道吗？就是哎，大概是这样的结论比较好吃，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就像日本人哦，他们有一种书是写说，如果你知道食物的化学变化的原理，你的厨艺就会突飞猛进。他们就解释给你听哦，为什么这个东西怎么样腌很好吃，因为它里面产生什么化学变化，然后什么物质变什么物质，一直会有鲜味，然后因此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看了之后，我一看觉得说，哦，原来我们可以用智慧去理解啊，然后从此厨艺会突飞猛进。那天的书我就买了2本之多，然后厨艺一点都没有进步。就重点不是他讲的对不对，而是我没有去勤于做菜，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在庄子课的时候跟同学讲说，庄子里头有一段那个科轮胎的人，他讲到说得心应手这个话就是从庄子这里出来的。而庄子里面的原文是什么呢？是得于手而应于心。他说什么东西你是实际操作到百发百中都处理得非常好了，你那个时候你的心才叫做真的懂你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很多人学中医是要得于心而应于手，那就完了。因为这个里面的理论都是那种远古科技的黑盒子，你要把它想通才能开药的话，那就完了。因为在你想通前已经疯掉了，因为它不是我们现在的人的科技跟智慧可以完全想通的东西。所以千万学伤寒论要以庄子的原则，以家庭主妇的原则，不要管道理，会弄最要紧。千万是要得于手而应于心，不可以得于心才施展于手，那你就完了。你不要想说我要先想通哦，伤寒论这么多年了没有人想通啊。像那个某某名医，他说他想通，但他乱掰，你知道吗？每一个名医都有他的乱掰的方法，然后说自己想通了，包括我啊。所以这蝴蝶还是池中，你看池哪里？ 不是，我说陆 以中。哦，陆以中，我没有说是谁啊。啊，就是因为历代包括我都是自己随便掰一套理论，对不对？掰一套理论，我都说这是调味料。我其实只要你们记主症，这个最要紧。我只要你们当伟大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妇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什么都可以不懂，什么都可以会。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像现在，我就觉得说，当我读完那2本关于烧菜那个伟大的原理之后，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有热情于做菜的人，我会很高兴有人告诉我，如何这个菜的这些味道是怎么变化，它是怎么一个原理。可是如果我不是一个勤于做菜的人，你看这本书你厨艺也不会进步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医食同源啊，就是吃药跟吃饭是一样的，都是厨艺为优先。你要先 做得出这个治得好病人的病的药，这个最要紧。那道理的话，等到你百年之后再理解，不难不急哦。如果你完全都不理解，然后都可以医得很好，那你何必去理解？就代表这理解一点用都没有吗？就多少伤寒家都是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就医得很好的，哦，所以没有那么好，没有这么需要理解，就是主要是这个主症。但因为1700年过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哦，这个主症其实用这个药不太有效或怎么样，那我们就把它废掉啊，就是再说我们找别人主症这样子。但是基本上要用好伤寒方，你看那个伟大的日本的那些经方家，对不对？以及到后来传到台湾，台湾的朱国通也是那么厉害，哪有人在理解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条文这样写，所以这样开，这样就可以了啊。什么需要得于心而应于手呢？不必的啊，直接操作就好啊。道理不要管它，所以大家要维持最低的智能啊，最低的智能，不要太好啊，不要太好。就像陈助教看的那个什么什么绝望老师那个漫画呀，有一个漫画叫《再见绝望老师》，但那个老师啊，他很无聊，每次都要给学生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让学生在那边举一大堆例子。他要讲说什么？举他那个老师有天突发奇想，说他们学校办游艺会，他说你们不可以办文化水平太高的游艺会啊，这是日本漫画。他说，比如说像演，比如说像是唱歌，对不对？文化水平最低的唱歌叫做中居正广，就是有人会知道，就是 SMAP 里面有一个团长，他唱歌非常难听。那如果像某某团什么团，就是有另外一个完全唱歌不叫做歌的团，他那个就太低了。他说，比如说像是演技来讲的话，这个最低文化水平的演技就是金城武啊，然后什么比那个更低就不行了之类的，就是他会最。各位要记得，就是你们要和庄子可以在教堂里要摸出脚，就是你不要往高处打高空，一定要最低的文化水平去处理这个东西。要想象你是汉朝的家庭主妇啊，知道吗？不要用太高的文化水平去理解这本书，这本书写这本书是写给笨蛋看的啊，就笨蛋看久了会变聪明，而聪明人就看不懂。那这个大柴胡汤啊，所以就知道这样，后面还有很多大柴胡汤用的机会，但是我们不细讲。那比较要紧的是柴胡龙骨牡蛎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70、79条，这其实就回到太阳篇。我们会看到70、79条其实就是桃核承气汤的下一条，这个很有意义的哦。因为桃核承气汤是人发疯，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也是人发疯，可是这两种方法真的很不一样。各位同学，你觉得我们应该硬撑着，然后再多上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弄到有人回不了家，在那边不高兴呢？还是我现在开始来岔题讲聊别的事情，然后下礼拜再来教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你们是觉得怎么样？岔题了，因为柴胡龙骨牡蛎汤还蛮有分量的。就是这个汤预告一下打点广告就好了，这个汤是治疗很多精神官能症很有效的方法。对，这个精神官能症就是我讲不清楚的一些怪病。像刚刚助教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是谁已经谁助教已经跟我们讲，就是忧郁症是药厂发明的病啊。我们从这个话题开始聊起，对不对？请问一下，就我刚刚讲到什么最低文化水平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演技的最低限度叫金城武啊，就是比金城武差的完全不叫演技了。那请问一下，忧郁症的那个限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有些人会说，哦，我每天心情都很不好，那有些人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但是我记得周副教授跟我讲说，忧郁症的定义是说他完全没有办法心情好的起来的那种，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好起来，是像这样子吗？好像是你告诉我的还是谁告诉我的？你说忧郁是怎么样的感觉？忧郁症他是怎么样？ 就是跟他讲，他就有办法凹到那种负面的方法，然后你跟他讲什么，他永远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样子啊？那你跟他讲什么，他永远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你跟他讲什么，都是在负面的思考，这种人不是满街都是吗？ 我只是有人会去看医生，然后被定义成是忧郁症，他有的人是不知道。 那看一下就会好吗？ 吃药会让你比较快乐一点。 会比较快乐？ 应该不说比较快乐吧，就是 着急的去做事情，你这过程当中什么都没办法写。 就是我的这个同学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加重合龙母汤，我们也要把一些精神病做一些梳理，对不对？到底哪几种精神病适合用柴火龙骨牡蛎汤，对不对？这也要稍微做一点那个。像上次桃核神气汤跟那个什么抵当汤，对不对？去治疗什么发狂，对不对？就是看起来就知道这个人疯疯的。那抵当汤还是一个别的，就是健忘，对不对？如果是胃有淤，上焦中焦有淤血的人会健忘。所以像这个其实中焦有淤血会健忘这件事情，其实也有点形而上的，但有可能是淤血的这个怎么样，中焦的某些血管刚好会通到脑，以至于淤血的那个产生出来的瓦斯会影响到脑机能。但是难道说真的是中焦淤血那个地方跟人的灵魂的那个心有哪里会碰到？那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很难说的，会不会干扰到灵魂的那个心的生命人的运作，这个我不知道。那说到忧郁症，我觉得我对忧郁症不是很了解，请问各位同学里面有没有人认识忧郁症患者或者自己就是的？这样子就没有人敢举手，对不对？因为如果他是负向思考就觉得举手的话会遭到羞辱，所以就 我们有负向思考，如果说我们想要自杀，我们可能很有其他位置，他们就没有故意要那样，他们就会执意去死，这样 执意去死。那可是忧郁症不是什么，这是什么江湖传闻，不是说什么吃了那些控制的药更容易去自杀吗？ 就是快乐的想去自杀，啊，不就是痛苦的想去自杀。 这样哈， 忧郁症原则上是抗压性太低， 抗压性太低， 任何一点对他有点负面的时候，他会马上的就会停止他的那个，可能人的心情马上会变化， 就是自暴自弃哈。 过度延伸你对他讲的那些意思。 这样子哦， 一点压力都没办法承受，他只能朝开他自己这种快乐的方向，有压力他就会马上停止他的思考跟活动，就是， 有压力就停止思考跟活动， 变另外一个样子。 你有认识这样的人吗？ 有 啊，哦，是怎么样的？ 他自己性格很执着一些事情，所以你讲什么他都不会听，那到最后就会变成说他自己都没办法睡觉，因为他那个执着的事情已经根深蒂固到一个自己都没办法解释的时候，他就是不能睡觉，日夜不能睡觉，最后变成说疲倦到要躺下去就倒在那边自己睡着。 我刚刚有提到一种鬼打墙人格，你还记得吧？就是其实我你说那个那样的人，我在我的有一些学生里面啊，有看到这样类似的案例。那个情况好像，那他们也不一定被定义为忧郁症吧？啊，只是说，人有的时候真的会想不开，哎，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心敌对的时候，特别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如果你说的忧郁症真的是这个状况的话，我不知道别人啦，至少我个人不太觉得这个能够被中药救到，哎，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处于这个人人格或者个性的问题。那个，因为像柴火龙骨牡蛎汤的那个发疯，可能是被吓到之后，这个人受了某种创伤或者撞击而发疯，或者是会桃核神气汤，那根本就是淤血憋出来的疯，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有一个不是因为这个人的个性当作原点而发生的疯。那可是忧郁症这个东西，我觉得听起来非常像是一个人的个性当作原点而蔓延出来的事情。是这样子吗？有没有？你可以告诉我一些其他的案例？ 不一定，因为有像5-HPV 色氨酸。 5-HPV 像就是说非药物的食物可以改善并治疗所谓的忧郁症状况。 那那是什么东西？ 如果我猜想，如果这种东西也治得了，中药也治得了。 问题就是你那个东西所造成的治得了到底是不是我心目中的 depression？ 基本上它是一种心理的无能状态，它连跟自己作对的能量都没有，你不要想说它是因为自己矛盾自我矛盾陷入于一种僵局，其实是它连作对的能力都没有， 通常会自杀是他经由控制之后开始在心里恢复了一些能量，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发现他过去在所谓的纵欲的就是 major depression 的状态是非常的可怕而产生一种自杀，他要有能力自杀已经是好起来了。当他在极度的躁，其实翻译成忧郁其实是不太好，应该叫无能。 无能啊。 对，而且是没有，你找不到任何生理基础的，就是他神经也通，各方面都通。现在唯一找到就是血清素不足，脑中的神经传导素不够。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有身体的基础的啊。 有。 那所以 过去在精神病院里面用电极治疗、语言治疗，他只要通过某种刺激或什么会改善那种状况。 哦，所以那个东西，所以现在变成，如果你定义的那种东西的确是真正的忧郁症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忧郁症是被人家掰，就是硬把它扣上忧郁症的帽子。 对，现在很多奇怪的医生都可以开忧郁症的药。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打电话跟我哭，然后他就说怎么办，他的医生判定他有忧郁症了。我说你不是平常就是个调调吗？我觉得虽然讨人厌也不至于是了不起啊，就是他又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没有办法承受，就我回家跟我妈说，哭着说，那是女生啊，跟我妈哭着说医生说我忧郁症的时候，我妈就冷哼一声说啊，总算可以找到推卸责任的东西了。就是也算是堪称敏锐的母亲啊。那结果后来我跟那朋友谈的过程里面，就会觉得那个绝不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血清素的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人他是很单纯的，就是处理压力的方法是跟习惯不好，以至于到最后累积到自己那个，就是他太会盯，以至于那个压力越积越多，然后变成沮丧，然后那种感觉。那我就说，那你不要盯就好了嘛，像我啊，今天心情不好就请假，明天心情不好就请假，然后就什么告诉他说今天不要来烦我，在崩溃啊，但是我今天都在崩溃，我今天都好好的啊，就是很简单嘛，对不对？就你不要盯不就好了，就盯很伤肝哎。各位同学，你们有多少人在盯的 啊很伤肝啊，盯硬撑很伤肝，肝为霸极之本啊，但是盯的话就盯坏了。那所以如果是这位同学说的确确实实是那样的话，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来到我，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医的角度来看，抓抓主症，调调经脉，我觉得要修复这东西就不是很难哦。这个恐怕就不是很难。那就类似的主症，可能现在像少阴啊什么里面都会有看得到类似的东西。哎，请说，请告诉我。 其实我要讲的是，就是我觉得有另外一种的忧郁症，是因为就是他做很多事情，但是就是他很要求说要把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可是很多时候都不会尽如你意，然后这时候就是大家就是老实讲就会伤肝。 哦，不是啊，哦，这个不是， 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一种，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抱负要做，但是他都收不回来嘛，就是有那种感觉。 你是天秤座的吗？ 我不是。 那啊，对不起。很多人应该会，我今天是听到一个，我被难倒了，怎么？ 像那种天气突然很不好的时候，你就会，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会开始。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第一个状况，就什么事情力求完美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是我称之为这个人，我从前在别的课堂上讲过 N 次了，就是包赢人格，你们听过吧？听过吧？什么叫包赢人格？就是人类的世界是有选择的， 你一旦选择了 A， 可能 B 你就不太就必须放弃，因为人能够处理的好的事情只有一定的量。那包容人格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搞清楚一件事，就是他在做选择。因为我们的父母在教育小孩子、控制小孩子的时候，最喜欢告诉小孩子这件事是你没有选择，所以会让在小孩子的脑子里面好像个自动消音一样，就他听不到自己的选择这两个字的讯息。然后当一个人从小被教育成不知道我们是在做选择的时候，长大就有点包赢人格，我选的 A 自然 B 就会顾不到，我选的 B 自然 A 就会顾不到，因为 A 跟 B 是矛盾的东西，这样明白吧？就是我要选择这样子的话，另外一边就顾不到，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定 AB 只能选一个，因为我们人是在选择之中不断的过下去的。可是包容人格，因为他的那个人格有个缺陷，是被教成不知道人在做选择，所以他不管做什么事都觉得 A 也要有 B 也要有，明明 A 跟 B 根本是冲突的结果，有些就不会并存的，他非觉得要并存不可。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形成一个他不管怎么努力，他的现实都不能合他的意，因为他搞错了。那这个搞错的现象就变成到最后就会，我说过，当我们的能力不能填满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现实欺负，然后当我们被现实欺负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满现实。这个不满现实的基本定义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能力去填满料理好我们的现实，对，我在别的课堂上讲过 N 遍了。那所以你说的第一个 case 是包赢人格造成的东西，就是哪有可能什么两边都讨好得了，没有办法的。我是觉得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好比说我教书也是我的生意，对不对？我知道我选择了这一种的教书方法，我就丧失了另外一大块可能的市场，因为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你的主轴的调性，对不对？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别的就没有，或者是选择这样子教日文，就一定注定很多学生必须流失，因为那样子教法就有些学生是撑不住的。所以就是这样子，你不能说我教英文、教日文、教中医，一定要哦，至于闲不笑，每一种人都能够听我的课。那这课是什么课啊？就是你大概只能够吸引，就是跟你的语言模式比较能够相通的一些学生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年代，因为那个包赢人格弄到人生很悲惨，人真的不在少数，不在少数。那你对这件事有没有什么见解？因为我讲你还不一定要觉得就是这样的，你要告诉我到底事实上是我讲那样，还是有别的？ 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跟一件事情，刚才就是要做100分。 什么叫给你一件事情？就是谁给谁什么事情，谁要做？ 然后你会要求说，我一定要做到100分，不是100分，我就不要，就这样，就是那种很没 做。那他是很骄傲的，他自己眼高手低啊，这种。 是吗？可是当你没有办法做到100分，或者是你做到了99分，然后可是其他人就觉得啊，你没有100分哦，然后就用那种很。 你那这是其他人都发疯了吗？他说是谁的病？ 就是不是你会觉得你没有做到。 哦，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到最后需要别人的称赞，代表你根本不爱这件事情，你只是在为别人做。那我在庄子当时说，如果你没有爱，碰都不可以碰，怎么可以自己不爱一件事情，只为了别人的称赞而做它呢？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虚伪成这个样子呢？啊，他因为你不是我庄子班的学生，所以我这样讲你听起来我觉得太好像有点太，我讲得太凶狠。但是我们庄子班，比如说不爱弹钢琴的小孩可以把钢琴烧掉，对不对？就是你为什么要没有爱而做一件事情呢？就人生痛苦还嫌不够多吗？就是如果你不是能够做一件事情，本身就是做这件事情我就很快乐，你又何必做它呢？就是难道你做它是会让别人满意吗？你难道不知道那些会要求你做它的人从来也不会满意吗？就是人都是贪得无厌的，你听他话以后，他的欲望就变得更大，所以怎么可能？就是你都在从恶当中度过吗？ 就是因为顺从人家的话，然后人家越来越嚣张，然后全家的罪孽都是你一个人当做总枢纽，因为你乖，所以全家的这个业障都越来越深，是这样吗？但我不一定在说你啊，我只是说那个人啊，就是说你说的那个主题，所以我不知道哎，就你刚刚说的整个状况，在我心目中是极端的不健康的，就是为什么不爱还要做它？就玩弄感情还有限度嘛，对不对？就是不要跟你不爱的东西纠缠不清哦，这种感情的习性很不好的。就你可以可能为了一千个错误的理由跟一个人在一起，我们都没有办法为了一个正确的理由跟一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变成这样子？所以不要这个样子哦，不爱的东西就不要碰，不要玩弄人家的情感。就被你做的那件事情也是很可怜的，哦，他也被你欺骗他的感情的。对那件事，对，不晓得我这样回答有对你有点意义吗？我不太知道，对不起，因为我可能又回到我那个庄子课的本位去在讲一些庄子课教的东西。你觉得是怎么样啊？算有吧，对不起啊，就是我真的没有很仔细的听懂你的故事，我只是随便讲讲现成的材料这样。血清素不对的那种是很清楚有那些症状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刚刚说的根本不是那一种嘛，就是不一样嘛。像你刚刚说的那种，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我想想看啊、哦。像你刚刚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想你刚刚说，忘记了。你刚刚在说什么啊？哦，对对，讲到关于沮丧的问题或者啥，我刚刚是在说啊，现在的我在讲的抗压性，我跟你讲，现在的精神病的系统背后是有一套道德观的，那个道德观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健康的人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一般社会上定义的健康的人，我在教庄子课的时候跟庄子说的健康人对照，那一般的健康正常人是压倒性的不健康，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当我们用一般的健康的标准去定义一个人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很俗烂的说法。什么叫做抗压性很低？叔叔，我的抗压性是我认识人最低的，因为我不爱做的工作一秒钟我都做不下去，我哭给你看，上吊给你看，我就是不要做它，你能把我怎么样？但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你说是生病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还是要来教书或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好舒服哦。就同样是生病，我教书做我快乐的事，我病也比较舒服啊，对不对？我干嘛家里面这样面对我的病那么无聊很痛苦？所以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不需要很抗压性，我觉得很享受嘛，对不对？痛苦也要吃饭啊，对不对？就是但是不喜欢做的事情呢，你干嘛有抗压性啊？像我这个朋友在那边忧郁症，我就问你干嘛要有抗压性？是哪个神经病告诉你说人应该有抗压性的？我没有抗压性活到今天，我这几年都没有这种活在没有抗压性的状态，活得快乐的不得了啊。所以为什么要抗压性啊？保险这种东西不知道，保险是把它设的细一点，一烧就断，一烧就跳电，这家不是比较安全吗？你看他保险是那么粗，全家都烧火还不知道，就是乱七八糟的，这需要什么抗压性？就是人就像没有抗压性，才会知道你真的爱什么不爱什么，才能够清楚的做出选择。抗压性是有一个人活在无奈之中，然后希望你也跟他们一样无奈，因为如果你快乐了，他们会吃醋，所以要你也一样无奈。所以我爸爸我妈妈我都这么，我都活得这么无奈，你这小孩怎么能不无奈？你给我有抗压性一点。其实不准你过你喜欢的人生，人才需要抗压性啊！不喜欢的人生，谁需要抗压性啊？我一样小孩子打这么多玩具，打到都要喷鼻血，已经肾都要烧干了，哇，还 还是打得很激烈啊，他那个身体那个紧绷他理都不理啊，人在做爱做的事还有抗压性的问题，对不对？他是神经病啊，就我们社会这种很不完整的那个健康人的定义，然后定义出很多健康人该怎么样，然后再拿去放到病理学，然后说你不合乎这个标准，然后你乱七八糟的，就这一整套的精神医学在基础上就是有毛病的。所以这种基础上这种毛病的医学定义出来的忧郁症患者，这实在太可怕了。就刚刚那位同学跟我们讲的这个什么真的有化学成分失调，这个我觉得比较能够接受一点。那但是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遇到所谓忧郁症患者，那根本就是各种各样的想不开，跟各种各样的我们在庄子课讲的因为恐惧而产生的自我肥大的现象啊，这不是庄子课同学能听不懂，就是人的观念是因为人有恐惧才会产生观念的，你越恐惧你的观念就越硬，观念越硬的人自我就越肥大，然后什么事情都觉得人家必须要对我怎么样我才能舒服啊，这是一个恐惧产生出来的东西。那可是很抱歉哦，我们这一代这个世代的地球人是在恐怖教育下长大的，我们为了让人怎么样听话，就是说你要听话，不然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就是用威胁的角度去告诉人这件事情，而人类也越来越吃这一套，因为恐惧就能够控制人，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上的权威角色，对不对？权威角色就是那种你如果没有我就完蛋了，这个权威角色，对不对？那都是一种恐惧的往来嘛。那就是他活在这种不健康的心情之下啊！你在跟我讲，在这个背景下，就是这个背景下要看到什么叫忧郁症，简直是飞雪连天射白鹿，黑人半夜摸乌鸦。抓吧，那就是一般社会流传的打油诗那类的对联，不是吗？不是啊，昨天学弟告诉我的啦。前面是金庸小说这个吧？原来金庸小说下半联是这个“碧鸳神侠倚碧鸳”，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嘛？“笑书神侠倚碧鸳”的那个就是“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然后什么的啊，就是金庸的那个联，然后有人给他出一个下联嘛，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像陈述掉的衬衫一样，白衬衫上面有白兔，对不对？做得好就很雅致，做不好的话就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社会一般习俗啊，要在就是我们要定义精神病，我们应该到拿到庄子的课堂上去定义，对不对？我们放回去给家庭主妇中医班的话，我觉得好像不太能定义什么叫不正常。但是除非那种真正是有病的啊，那他说我们这样子差题差到一个很荒谬无稽的地方。那这样子说来的话，好像有一部分被判定为忧郁症的人，好像就是那种其实不是严谨定义下的忧郁症。我跟你讲，这东西关系到西医的市场哦，就像绝大部分被判定为糖尿病的人，不是严谨定义下的糖尿病，就知道了。绝不是血糖高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严谨定义是要有尿崩症。尿崩症就是那个尿简直没有办法止住那种感觉，就是要呈现尿崩症的现象才合乎糖尿病的那个西方的阳痿的那个学名。现在就是血糖高的都没有糖尿病，所有西医定义的糖尿病的那个定义下的症型都没有出来，然后就说是糖尿病，只因为那个人血糖高。就是现在西医在扩大版图的时候会做出这种无稽的事情，就随便把你框进他们的定义里面去。或者血糖高的人，有些人到后来会变成糖尿病，那是真的，或许是可以这样说，那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绝不是所有血糖高的人都会糖尿病，也绝不是所有乙肝的人都会肝硬化肝癌。因为我们台湾乙肝人那么多，那能够变成肝硬化肝癌的不是那么，就是能够蜕变到这个形态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的，是不是？所以 这一类的定义之下啊，就搞了半天就是好像不知道谁是真的是怎么样啊。那糖尿病是如此啦。那刚刚说忧郁症，除了刚刚我们在讨论忧郁症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很多东西是那种因为教育或者是信念上的问题产生的东西，那我们就不能够太以中医的角度去看它。那有没有那种真的是病理上的，除了刚刚那位同学告诉我们之外啊？陈文发，你刚刚不是讲到那你说的那个状况，后面那位同学啊，刚刚陈红他讲的那个状况，你又觉得那是怎么样呢？ 那个人就是被医生判定他的确也是缺少血清素。 他得到了血清素之后就堂堂正正做人了吗？ 没有，血清素不是注射就可以有的。他那个基本上就是说他吃药，然后他每天要吃各种不同的药，然后有安眠药，然后控制他的整个作息。然后就像老师以前中期讲过，就是他甚至控制到他的心神，就是他没办法去想事情，他会变得很没有脑力，就好像整个身。但他饮食什么都是很正常，就是你平时不跟他对话的话，你会看他什么人都很正常，然后对，都脾胃什么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很麻烦，因为。就是当我们的治疗方法是一个综合形态，就要吃安眠药，要吃什么加到一起的时候，会损伤一个人心力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吃这个药他的心力有好起来哦。就是西医所定义的心力跟中医所定义的心力是不一样的哦。就是中医所定义的心力是那种看到不实的广告，心力越弱的人越容易相信哦。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你的心去认真的程度的强弱是你的心力哦，所以这样子很难跟，因为你知道很多人的心力在我们中医的这个检定范围已经烂到不行了，因为说黑为白，指鹿为马是怎么样的多，可是他每天很难讲话，大家都觉得他很聪明哦。这种东西在艺术界也很多，我们常常在嘲笑说什么装置艺术是没有才能的艺术家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堆拖把堆在那边，跟你讲艺术品，有没有办法？那其实这都是心力很弱的表现。就像昨天晚上有一个唱片公司的人，我们在聊天，他说什么？我就说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很难听的歌还能够那么流行？他们就是很主观的，有些人觉得难听，有些人觉得好听，就是艺术是主观的。那我就觉得说，他讲这个话是因为他所知道的艺术创作者都没有普遍性的感染力。就如果你有一个普遍性的好的艺术作品。比如说我相信比如说像冬季恋歌这些连续剧，很多人看都觉得很感动，那是有普遍感染力的。你没有那个普遍感染力，然后变成说有些人就是某些人可能会觉得喜欢，有些人觉得不喜欢，那已经丧失了艺术真正的本质了，就是一堆丧失本质的歌曲充斥这个市场。那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我刚刚说很多东西的定义会变成这个状况，你说他心力强不强？那些那可是那些业者他跟我讲，那我就说像冬季恋歌那种大家看都能够感动的东西，这种普遍性有传达情感能力的作品，那个你们为什么不想要做那样子等级的东西？那个业者就说哦，那叫拔蜡，我听不懂。他说哦，拔蜡是我们业界的黑话，那冬季恋歌那种叫拔蜡，你们知道什么叫拔蜡吗？啊？什么？不知道，好像听起来好像觉得说那不是什么好东西的意思，我不知道。其实有普遍性哈，对，就其实那种大家都有普遍性的有感受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哦。只是现在大家都要标新立异，好像说做些奇怪的东西才是好东西，那是不正确的。大家都要想要当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可是你没有想到，其实人类很多很普遍性存在的东西才是很值得珍惜的哦。那个大家价值观不要放错篮子。那这话题怎么扯到这里来了？所以就刚陈文涛讲的那个状况，我觉得非常无奈，因为他用了很多其他药物去帮忙这个状态之后，我就，但是我只能说，在下课有跟我讲，就是说我所知道，比如说像是我的朋友他当西医啊，他在台东行医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哦，我们台东那边疯掉的人好多、哦。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们城市的人啊，什么压力大什么会疯，他说乡下没有事干的人更容易疯哦。然后 他说那我就说那疯人怎么办呢？他说那我们就给药啊，咱投予药物之后那天就呆呆的，不会给家人造成困扰，这样就好了。所以就是说他们，我是觉得说在西医的立场，其实到现在这个一般性的处理就是用一种药物让你的心力完全不能动弹，减弱到不会闹事的程度，就当作是比较好一点这样子。而请说，请告诉我。 可是我有一个经验啊，听看看，因为那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是有一个小孩子他发作，然后这不是忧郁症，不是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当时他也在台湾的时间医院，台大医院长庚，然后核磁还有什么各种看手，全部检查出来是第三型的白血癌啊，就是一定要换骨髓的。然后当初他在医院治疗，就是说治疗，然后刚开始都用了40几种的抗生素，然后都没有用，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化疗，然后啊医生说这样还是不能活，他说就算接受骨髓移植，存活率也只有30%这样，那一定得骨髓移植不行这样。然后啊那时候面对是他我朋友的小孩，那我那朋友他就是硬塞给我。其实我不想担这个责任很重的，就后来他在医院的时候，就是他瘦了8公斤，因为小孩子很小，他瘦8公斤的时候就变成不能吃也不能打小便，然后虽然都只有热敏这样，就是头发都掉光，他也掉这样，他嘴巴都烂了。结果那时候我给他带回来，然后在家里照顾他4个礼拜。那天他在医院的时候就是发烧。白血病就是白血球上升，然后发高烧的，白血球奇怪的。可是好奇，我也不懂为什么。我照顾他，后来他就好，就是他本来都没办法动，结果后来他在我们家2个礼拜烧就全部都退，就没有再发烧了。然后这2个礼拜后就，那时候冬天，我要带他去足球场踢足球的，但是流汗都不会感冒的。所以我就不懂他们讲的。 那白血病就好了嘛。 就都好好的没事，可是医生讲的说一定会死，每一个医生都这样。这个是一个例子，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小孩子气喘很多年的，气喘的，然后他也是很多年都打针啊，然后治了很多年。最后有一次过年回来的时候，我妈妈也是叫我帮忙带小孩，带他每天都要吸牙，不然他不能呼吸，他吸那个，然后还有要。吃很多药，就是发烧药，然后气喘的怎么样，很多的。他每天一直在忽冷忽热，一直发烧烧。就我就是照顾他一个礼拜，就他的脸会肿一样的，就是吸那个脸会肿，就照顾他的脸都变成正常小孩子。就我在想说，好像小孩子的抵抗力不大很强，其实是肉身的，可是医生都讲的，总量他。 你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终止了西医的这些疗法以后，然后就是比较平常，让他陪他过日子，让他过快乐一点，很多病自己会好。 我那时候照顾那小孩，就是给他吃3餐，然后而且我因为自己吃素，所以我3天都给他吃素食，然后都没有吃大米饭肉，因为我没有煮肉嘛，我没办法煮肉给他吃，然后只有。有就是说我比较爱搞笑，就是我会跟小孩子逗小孩子笑的，然后就他们都说很严重，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根本他们讲很多名词，就是你没有弄一定会死掉，4天1夜这样子。 我大概明白你在告诉我的是什么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一些数据的时候，有的时候根据那些数据会下一些判断。 那你听他们讲，你会很害怕。 对。 觉得不马上抓去挖胎的话，行？ 我是，比如说吧，我的舅舅啊，是那种很信西医的人嘛、啊。那有一次好像你们验血糖啊，那血糖好像不过你们140吧，140我就根本没什么嘛，对不对？然后就已经急得不知道该去跳楼还是上吊了，然后后来就拼命加紧控制，现在血糖是80了，然后就觉得哦，总算我可以 survive 了，就总算我可以活下去了，你知道，就是那种很奇怪的那种恐慌。 大人比较不确定，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小 嗯，那他当初到底是为什么被人家发现有血癌的？ 他当初就是一直发高烧嘛，然后烧就退，烧就退，然后后来送去的那次最严重，就是烧上去以后都不退，然后不退以后医生就开始试所有的抗生素，然后用了大概40几种，通通不行这样，但是已经算稳定下来，就是说我也 用了40几种抗生素。在美国的话，你可以这样去，你就好好。在美国的话，你可以告这个医生，你还可以发大财的。你现在告可能还来得及哦，就捞一笔。因为没有确定是细菌感染的前提，病毒感染或者是癌症不可以滥用抗生素的。你们去告告看，这样子可以得到一点钱。 有钱越 有钱，保险。哦，这样子啊，因为这样子开抗生素好像有点不对吧？这不孝西医哦。 对，我是觉得很奇怪，是我当初照顾他的时候，到第四个礼拜的时候，他体重回升得很快，然后我带他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个看出来有生病，他比别人没有生病的小孩看得 见。所以你是在告诉我说，小孩子生病多吃素会比较好的？我不反对这种意见，哎， 是这个意思 啊。对，就像 比如说医生跟你讲的很多东西啊，我觉得并不像他们讲那些东西，好像他就好像老师在单位讲那个口讲腔一样，他自己弄的一个出来，然后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如果不行的时候，他再告诉另外一个东西，那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一直讲很多出 来。听你这样讲，其实我也有一番反省哎，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有什么病，也会觉得他应该吃什么汤剂才会好。那说不定放在家里面也会好吗？我也是对人性已经失去信心的样子哦。 我丈夫他是非常用心啊，比如说小孩子在睡，然后我帮奶奶睡，因为我一直看他的那个意外的状况，我是花很多心思，全神贯注在这个小孩子身上，但是并不是用药而已。 哦， 也不是用医生讲的那一套，当然他会拿那个什么温枪嘛，那我就是量量量，我会量一度下来。但是原则上就是会转移小孩的注意力，就在小孩子都活在那种很自由啊，没有人干涉他，然后他很快乐的状况下， 哦， 然后让他会开心到自己看歌谣给你看这样，然后他觉得本来你觉得你是逗弄小孩，就是小孩变得整天在逗弄一下这样，你就 忘记 比较 好。嗯， 哎， 不好意思啊，因为你是插班生，所以你不晓得，我只要超过8:30不放人，是有人会责怪我的。就是有那种急着要回家的学生啊，很可怜的，所以住得比较远，所以我当然这也不是你的错，我只是说我照理说是要在8:30的时候大叫一声说要走都可以先走，让他继续下去啊，就是看看我8:30要准时下课这样子，所以就是那要回家的同学就可以回家啊、哦。那要继续谈那个继续谈，反正这个话题我想不会有一个结，可能不会有什么结论出现。